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four.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声音是来自北京外语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我是周敏，欢迎您的收听。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老师，来自环球雅思的王璐老师，欢迎王老师。 Hello everyone, I'm 王璐 from Global IELTS, 很高兴在这里有机会跟大家又见面了。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一座火山的诞生。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需要大家掌握哪些词汇和短语。第一个词，袅袅升起， curl up, curl up。 那么这个 curl 原来指的是大家头发上的卷，例如我有一些自来卷，英文叫 natural curls, natural curls。 那么这个地方 curl up, 大家可以 imagine, 想象一下什么东西像卷一样的慢慢的向上升起，就是像螺旋状向上升起， 有点像又见炊烟的感觉。如果火山出现这种 curling up smoke, 恐怕就不是什么好事了。 是这样的，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一种sign, 一种痕迹。第二个单词 urge, urge 意思是敦促催促的意思。 那么常用的词组是 urg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urg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那么周老师，实际上我是强烈推荐您每天早上要做运动的。那我们很多听众朋友， If you want to have good health, I urge you to do morning exercises. 没错，有一些习惯的养成呢，确实是需要别人督促的，或者是需要我们自己督促自己的。 Urge myself to do something, 尤其是特别想偷懒的时候。接下来一个词，可能大家也有过这种感受，震动摇晃， shake, shake, 例如地面在猛烈的震动， The ground is shaking violently, The ground is shaking violently。 那么在掌握这个单词的时候，我们主要要记住它的现在时 shake, 过去式 shook, S-H-O-O-K, 过去分词 shaken, S-H-A-K-E-N, shake, shook, shaken。 那么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里有许多年轻的朋友，那么大家都吃过这个奶昔，英文就叫 milkshake, milkshake, OK? 那么周老师， Is milkshake your favorite? It used to be my favorite, but not now anymore, OK? 那么以前是周老师的最爱，那么现在有点不太喜欢了。 My favorite drink now is tea. I'm getting older. 其实年轻人有的也很喜欢喝茶的啊。 为什么呢，周老师？ 其实最好的饮料还是白开水。 Because tea is going to make you excited before you go to sleep. Milkshake, 大家在喝奶昔的时候，有时候用那个棒，不断的去搅，所以有这样的一种手动的感觉。 是这样的 ，shake, 摇晃、震动。 Shake, 是摇晃。震动的意思。刚刚王老师也给大家介绍那个词啊，是 violently, 也就是我们下面要学到的这个词，猛烈的、强烈的 violently, violently。 那么这个单词我们还经常用它的名词暴力 violence, violence, 暴力的 violent, violent。 那么例如电视上的暴力影响了很多的青少年， The violence on TV program affects a lot of young people。那么顺便我们要涉及到一个在近几年比较流行的一个单词，叫家庭暴力，英文叫 domestic violence, domestic violence。 如果出现了 domestic violence, 那肯定这个家庭就充满了恐惧、惊恐和害怕， frightened, frightened。 OK, 那么例如我害怕了，大家可以在前面加上一个 be 动词， I am frightened, I am frightened。 你在吓唬我呢， You are frightening me, You are frightening me。 OK， 那么它有两种，一种是 ING 的形容词，一种是 ED 的形容词。 A frightening, frightened。 我们说 ING 的单词的时候，都代表使某人处于这种状况中。例如，比赛是很刺激的，我们就可以说 The game is exciting。但如果作为人，我们感觉到了这种刺激，就可以说 I feel 或者是 I am excited， 强调一下 ED。 接下来一个词是什么什么充满 feel 这个单词是动词。例如我们常说的填表格，使用这个单词 fill in， 后面接介词 in， fill out， out 都是代表填或者是充的意思。如果我们要表达我们把水装在容器中，我们就可以说 fill the bottle up， fill the bottle up。 接下来一个词我们有看到安全 safety， 那么要注意它的形容词是 safety。那么周老师，您想过没有，实际上人的安全有两种，第一种是自然界不可抗力给人们的安全造成一些影响，那么我们就要用 safety。 如果要是人身安全受到了其他人的干涉，我们就用的是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保安我们通常会说 security guard。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一个词是扔或者是投 hurl， 那么这个美音读的声音就是 hurl 这样的声音。那么我们常用的另一个单词是 throw， T-H-R-O-W throw。 OK， 那么这个两个单词唯一的差别在于 hurl 强调是没有目的的乱扔乱投，所以是没有目的性。 火山爆发呢会引起一系列的现象，比如说爆炸 Explosion， 那么它来自于一个动词 explode， E-X-P-L-O-D-E， explode. OK， the next one is boil， 沸腾。 When Miss Zhou is giving us the lecture and we can see the boiling sea， 那么如果周老师给我们做演讲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沸腾的海洋。 Because a lot of people will be there， 因为很多人都会到那儿的。 I will be one of them， 这种情况就可以用 boiling 来形容很多的人。 好，接下来一个词边缘 edge， on the edge of。 The last one is certain。我们常说的肯定要发生的主语就可以说 It is certain to happen， It is certain to happen。 那我们常见的是它的副词结构 Certainly， Certainly。 好，单词我们就学到这儿。火山口呢是地球释放热量气体的裂口。火山呢又有活火山和死火山之分。活火山呢就是人类历史记载当中经常或周期性喷发的火山，而死火山呢也就是人类历史记载当中没有喷发过的火山，但是谁也无法得知他们什么时候会在睡梦中突然醒来。 On Saturday afternoon in February 1943 a farmer in Mexico stopped working for a moment and looked across his field of corn. Suddenly he saw a thin line of white smoke curling up out of his fieldabout 200 feet from where he stood. As he went toward the smoke to see what it was, he heard a strange noise. The line of smoke became bigger. It looked as if some great force were pushing it up into the sky. 那么在这个段落中，大家可以注意到，是一位农民最先发现这个现象的。那么在这个段落，整个的描述了一下火山在最初的时候爆发的样子。那么时间是 One Saturday afternoon in February 1943， 那么代表日期不是很确定，所以只知道是一个周六的下午。那么在周六的下午应该是1943年的2月份，我们可以见到先是最小的时间单位 Saturday afternoon， 下一个 in February， 最后一个 1943， 表达方式出来了，时间。 A farmer in Mexico stopped working for a moment. 那么是墨西哥的一位农夫 stopped working 代表停止工作。那么各位听众在以前的张道真英语中都学过，停下来开始工作用的是 stopped to work， 而这里停止是 stop doing 的结构。他停下来工作一小会儿 and looked across his field of corn。那么放眼望去，看他自己的玉米地，这个 corn 代表是玉米， field of corn 玉米地。 Suddenly he saw a thin line of white smoke curling up out of his field. 突然他注意到细细的一些白烟，像线一样的。那么现在要注意一下固定句型 see somebody doing， 见到了一些事情， doing 这个地方是 curling， 代表正在袅袅的升起，从他的田地上升起，所以后面又接了一个 out of his field 做状语。那么是在他的田地是什么地方呢？ About 200 feet from where he stood， 离他站的地方大概有200英尺的距离。那么各位听众会问我，王老师为什么这个地方 from 后面不接 a place？ 那么大家要注意Where he stood 也可以代表一个地点，就省略了前面 a place where he stood 来直接的代表一个介词宾语结构。 Well, as he went toward smoke to see what it was， 就在他朝着这些烟慢慢的走去想看看怎么回事的时候， he heard a strange noise， 突然听到了奇怪的声音，而且是一种噪音 noise。The line of smoke became bigger. 那么烟雾变得越来越粗了。It looked as if some great force were pushing it up into the sky. 就像一种奇怪的力量不断把这个烟向空中推去。大家要注意这个地方有一个我们用的句型 were pushing it up， 用的是虚拟语气。要注意前面用的是 force 单数，而在虚拟中我们要用的是复数结构，所以要使用 were pushing it up， 因为前面出现了 looked as if， 好像。 地球上有两个最大的火山活动带，环太平洋火山带和地中海火山带。世界上共有850多座活火山，其中3/4分布在环太平洋火山带，成为地球佩戴的火环。活火山的爆发是毫无规律可循的，它仿佛是一个拥有无限神力的力士，爆发时产生的威力让人难以想象。 The farmer rushed home to get his wife. While he was urging his wife to hurry from the house, the earth shook violently. When he stood up after the earth stopped shaking, he looked across the field and saw that great flames were rising from his cornfield. A volcano was being born. 那么这个时间大家可以感受到大地在颤抖，那么整个的烟雾也开始升起来了，也见到了 flames 叫火光，所以非常可怕的一幅场景。那么这位农民是非常具有这种危险意识，或者对 natural disaster 自然灾害比较了解，因为他做的事情是 The farmer rushed home to get his wife. Rushed home 立刻跑回家， To get somebody 去接某人。例如 After the program, I will go back home to get my husband. 那么回家去接我的先生，那么可以用 get somebody. Well, he was urging his wife to hurry from the house. 他在催促自己妻子离开的时候，这个地方用的句型 urge somebody to do， 催促某人，我们刚才已经学过了，那么肯定不断的用言语对他说 Oh, come on, hurry up， 用这样的语言就代表 urging somebody to do。 The earth shook violently， 大地开始猛烈地摇晃起来。 When he stood up after the earth stopped shaking， 在大地停止 shaking 摇晃之后他站了起来。 He looked across the field and saw that great flames were rising from his cornfield， 他放眼望去看到了 great flames 猛烈的火光从他的 cornfield 玉米地里开始升起。 A volcano was being born. 那么火山诞生了。 They hurried across the shaking earth to the village of Perigutin, which was near their farm. They found the village in ruins, and the road from the village filled with frightened people hurrying to safety. 那么因为其他村庄的人也感到了同样的这种大地的摇晃，所以 they hurried across the shaking earth to the village of Pericoton， 他们立刻 hurried across， 穿过摇晃的大地 to， 去某个地方，去 Pericoton 这个村庄。大家要注意句型 hurry across some place to some place， 离开某处去某地，立刻往那边去的时候。那么这个 Pericoton which was near their farm， 离他们的村庄是很近的，他们以为那个地方是非常安全的，但是呢They found the village in ruins, and a road from the village filled with frightened people hurrying to safety. 那么他们也发现了同样凄惨的场景，整个的村庄夷为平地 in ruins. 那么发现这个 Pericoton 这个地方一片废墟，要注意这个句型 found some place in ruins， 一般都是自然灾害之后出现的情况，那么要注意这个句型。And a road from the village filled with， 那么第一个动作是发现村庄 in ruins， 第二个宾语是 road from the village， 那么沿着村庄的这条路后面用的是 filled with， 到处都是 frightened people， 那么吓坏的人们，因为心理状况是被吓坏了。那么这些人去哪儿呢？伴随的动作 hurrying to safety， 以为自己能够找到安全的地方。 火山爆发除了直接毁灭一切之外呢，它还会引起一系列的灾害，火灾、海啸、泥石流、洪水，形成随时可能决口的火山口湖。火山灰虽然非常的细小，但是它随风飘飞到遥远的地方，或者是上升到高空，长期弥漫，可以造成能见度降低，导致空难、交通事故，甚至会使气候出现异常。 Pericoton did not become dark that night. The volcano lighted up the sky for miles around. Flames rushed out of the ground. The volcano hurled hot stones 1,000 feet through the air. Great explosions shook the earth, and heavy black ashes fell from the sky, covering roofs in Mexico City, 180 miles away. 那么各位听众都可以想象到这样一种场景 Pericoton did not become dark at night， 这个村庄当天并没有出现黑夜，因为大家知道火山在爆发的时候肯定有极大的这个光芒和火焰。 The volcano lighted up the sky for miles around， 在方圆几英里之内所有的地方都被点亮了，这个地方 lighted up 代表照亮某处。For miles around 是周围的多少绵延英里的地方，周围在几英里处，或者叫方圆几英里处。 Flames rushed out of the ground， 那火焰从地面上涌出来。 The volcano hurled hot stones 1,000 feet through the air， 那么这个火山猛向空中投一些炎热的石头。 1,000 feet through the air 都能上升到空中几千英尺处，所以大家想一下，当这些 hot stones 下降的时候会是多么可怕的一种情况。当然了，这些石头以后会形成一种对于大家皮肤比较有帮助的一种石头应该是叫浮石。那么周老师知道这样的东西吗？ 哦，这种浮石哈，好像在韩国的济州岛就有这种火山石， 对， 可以美容是吗？ 对，比如说咱们每个每位女听众特别喜欢自己皮肤光滑的时候，例如觉得自己的足部或者是胳膊肘不够光滑，你可以用浮石，然后不断的擦肘部的皮肤，这样的话你的皮肤就会变得非常的 smooth， 因为经过这个 hot stone， 经过这些热石头再冷却下来，这个 stones 上面会有许多的气泡，就是说对大家皮肤是很有好处的。 用那种非常粗糙的火山石来磨自己的皮肤，还能够起到光滑的作用，这也算是火山给我们带来的一点好处吧。但是当火山爆发的时候，这个情景还是相当可怕的。 那么大家想象，这石头是岩石，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情况。这个地方用的 stone 相对来说石块比较小，如果要是 rock 那种就是大石块飞起是更可怕的。Great explosions shook the earth, and heavy black ashes fell from the sky. 那么极大的爆炸力摇晃了整个的地面。Heavy black ashes, 非常浓重的 黑色的烟雾，或者我们叫火山灰 fell from the sky， 从空中掉落下来， covering roofs in Mexico City 118 miles away。 这个 Mexico City 离 Parricutan 有180英里远，但是也能感觉到火山灰的这种力量。所以就像周老师刚才提到的，这种火山的 ashes traveled far。那么就在前几天，我看电视节目的时候，知道非洲有一个湖，在一夜之间，有周围200英里的居民都死于这个火山爆发。那么而且大家一点感觉都没有 ，they died quietly， 静悄悄的就死去了，因为这个火山是在湖底。那么在这个湖底爆发的时候，它释放出一种气体，实际上就是二氧化碳的浓度非常大。所以很多周围的居民都已经死于这种高浓度的二氧化碳，因为缺氧。 很多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呢，许多人还都是在梦中，不知不觉就失去了生命。据说呢，全世界至少有20座城市是被爆发的火山瞬间彻底毁灭的。其中最早记载的是公元前1470年的古希腊，当时还非常繁华的一个古城叫做克诺索斯，它就是被突如其来爆发的桑托林岛火山夷为平地的。另外大家记忆犹新的就是公元79年意大利的维苏威火山，它在瞬间就将附近的庞贝古城还有其他3座非常繁华的古城堡埋葬在火山喷发物底下。火山爆发的同时呢，我们不仅能够看到熊熊燃烧的火焰和可怕的火山灰，同时它还会产生另外一种非常可怕的物质，那就是岩浆。But that was not all. Next, there was lava. On the third evening, a stream of lava began to boil up from the center of the volcano. It came over the edge in a heavy stream, 200 feet wide, and traveled slowly across the valley, bringing certain death to everything that could not move from its path. 这个地方能感觉到非常可怕的一种场景。But that's not what's all. 除了这两样，我们还有其他的。Next, there was lava. Lava 这个单词要注意是岩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叫 magma, M-A-G-M-A, 也是一样，也可以指岩浆。On the third evening, 在第三个夜晚的时候， a stream of lava began to boil up from the center of the volcano. 从火山的中部开始渐渐的升起。Boil up 要注意这个单词，不断的沸腾，肯定温度在火山的中心大概应该高达 2000 degrees， 2000摄氏度，所以是非常可怕的一种情况。 It came over the edge in a heavy stream， 那么它越过了火山的边儿， 200 feet wide， 有200英尺宽， and traveled slowly across the valley， 慢慢的沿着山谷行进。下面是伴随的动作是bringing certain death to everything that could not move from its path. 那么只要在路上见到任何的生物都会给他们带来死亡。这个要注意 bring certain death to something, 给什么东西或某物带来死亡。那么在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这里用了一个词叫 center of the volcano, 火山的中部。那么火山口英文用的是 crater, C-R-A-T-E-R, Government officials, scientists, newspaper reporters, and photographers rushed into the valley. They traveled toward the farmer's cornfield. They went as close to the fire as possible and stayed there for several days, studying the new volcano, which people now call Parricutan, after the village. 那么周老师介绍了这4种人还有其他的志愿者都来到了火山。第一个来的是 government officials, 那么只要是有这个危险的地方，这些官员都会出现。我们现在时髦的说法也可以叫 public servant, 叫人民的公仆。On scientists, 当然科学家们对他是比较感兴趣的。Newspaper reporters, 报纸的记者。那么我们也可以用 journalists, J-O-U-R,N-A-L-I-S-T-S Journalists and photographers 摄影师 rushed into the valley, 他们跑到了这些山谷中。 They traveled toward the farmer's cornfield, 他们来到了农民的